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前一阵呢，您经常给我们介绍金蝉花哈。这个金蝉花呢，它既是一副中药，同时呢又是一个食用菌啊，也可以说是食品。 对，药食同源的。 对，药食同源的。但是很多人呢，这个吃了以后啊，给我们一些反馈啊，都觉得它真的对身体，尤其对健康有很好的维护作用。比如说有三高的人群啊，有肾方面疾病的呀，心脑方面的呀，甚至是免疫力低下的人吃了以后呢，哎，都有很好的效果。所以呢，很多人就想问一下您哈，为什么金蝉花它能够对人体有这么好的健康维护作用呢？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说一下这个什么是金蝉花。 嗯， 它为什么就是像你刚才说的，就这么一味这个中药而能发挥那么多的这个效用？ 嗯， 就是这里面的这个道理是什么？那作为我们这个北方人来说啊，对金蝉花呢，它是比较陌生的。 嗯，这是出自南方吗？ 对，它主要是这个亚热带，还有属于这个长江以南地区生长的东西。 嗯， 那你看，在我们祖国这个传统医学啊，包括这个饮食文化里边，我们有一个词儿叫这个药食同源。 嗯， 这个大家是熟悉的。哎，你看古人是有时候把药和食这是结合在一起的。 嗯， 你要按照这个现代医学之父那个希波克拉底说的，让药品成为食品，让食品成为药品。 嗯， 其实我们把这个吃管好，而且这个用的这个材料就能这个对我们健康有益的话，这也是医学这个追求。 嗯， 我 确实也挺高的境界哈。 没错， 既可以当食品吃，同时吃了以后呢，对身体又有好处，你说何乐而不为呢？ 对，我们其实最终来说，你还是要回归这个自然。所以你说这个像这个药食同源这个说呢，在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医药文化里边，它是源远流长的。你看这个上古时代啊，药和食品它是不分的。 嗯， 那这个原则怎么掌握呢？只要是这个没有毒性作用的，那个它就可以当成食品。那么有毒的，我就避开它。有毒者当避，哎，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你反复的这么吃，反复的这么这个积累，后来呢才逐步，你像在我们祖国医学里面，他才把这个药食啊开始慢慢分化。 嗯， 你像在这个李时珍呢，他就将这个历代本草中记载这个真菌这个药物啊，就是所谓这真菌类的，他就这个归类，大部分这些在哪里收藏呢？在这个《本草纲目》这个菜部卷中，就是我们吃的菜这个菜，菜部卷中，在这里边收录。 嗯， 那你看，这就说明了这个李时珍他已经注意到有些药用真菌，同时呢，它也具有这个食用的这个价值，而且根据它的这个功效，进行了详细的这个描述。那么大量的这个典籍记载呢，说明我们这个祖国这个古人呢，他已经注意到这个真菌的食用价值和这个药用价值。那金蝉花是个什么呢？金蝉花其实就是一个真菌类的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个中药材。 嗯， 你看，按照我们现在这些研究啊，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医学就强调这个药食分家，严格的呢把这个 保健食品和这个药品呢，它给区分开来。但同时呢，你看这个过去我们那个卫生部啊，它也有把这个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这一类的物质呢，它有一个名单，这是有规定的，国家是有规定的。那么对于名单之外的大量的这些物品呢，必须在了解它安全性这个基础上，了解它这个营养成分和这个营养价值，这样呢才能做出这个评价。我们如果说简单的去肯定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好与坏的话，这就有点这个偏颇。就是滥用这个药食同源这个概念，你像有些企业来促销的话，或者未经这个安全性这个测试的话，这个呢其实都是不合法不合规的啊。你像这个日本这个原菌学会这个会长金官六爷，他曾在上世纪中这个撰文食菌论，当时呢对这个日本人吃这个食用菌和这个真菌食品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还列出了这个病例来，就是教育和倡导这个人们这个食用大量这个真菌食品。你看我们生活中啊，大到这个蘑菇类这个食用菌，小到我们这个酵母菌，就是我们这个 酵母菌 蒸馒头， 对对对， 或者烧酒 要发酵啊，对 对对，用这个发酵呢它来加工食品。像今天的这个日本人啊，人均消费的这个真菌类这个食品就远远要大于我们这个平均这个数字啊，要大于我们这个国人。以至于呢，就有人把这个日本国民健康这个长寿呢都归功于食用这个食用菌，把这说是他的这个功劳， 就是他们吃这个菌类食品比较多。 没错没错。那你像这个国际粮农组织啊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就要求这个食品资源的开发呢应该符合什么呢，天然营养保健这么几个原则。那食用菌可以说完全符合这个要求，也就是说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中药这个金蝉花呢，它非常符合这个要求。那你从这个营养学来说呢，食用菌呢它能够提供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元素这些活性物质，它并含有这个十多种氨基酸。那你像这个其中呢这个七八种这个是我们人体的必需氨基酸。必需氨基酸它这个概念呢，就是说我们人体需要，可是我们人体自身又无法合成，必须靠外来这个食品这个食入补充，我们才能满足人体这个营养需求。所以你看基于这点，营养学家他就对21世纪这个食品啊提出了三低一高这个新概念。那什么是三低呢？就是低盐、低糖、低脂肪。诶，我们吃食品应该满足这样的要求。那么一高是什么呢？高什么？高蛋白。所以食用菌呢，就包括我们说这个金蝉花，它无疑是我们的首选这个食品。你就这个金蝉花来说，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无毒这个记载。我这个上面就是说，从这个文献记载呢，从来没有说这个金蝉花这个有毒的这一说。那么甚至呢可以应用到这个小儿服用。古代和现代这个民间的啊许多这个食谱，它更是因为它这个金蝉花这个滋补功能，这个呢它吸引眼球。如果有时间后面节目我给大家会讲这个食谱的啊。正像一些这个文献它这个处理一些这个和一些地方政府的认可啊，它蝉花它就是一种这种食用菌。那么它在我们国家呢，咱们北京人不是很清楚，其实在我们国家呢已经食用了很多年，它是一种这个营养丰富安全无毒的滋补食品。那你像在这个云南、广东、四川、福建还有浙江这一带啊，有长期食用这个习惯。由于这个生物学科和食品学科的长足发展， 我们才真正认知了它的这个食用价值。那么在最近几年这个研究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不仅是天然的这个蝉花这个那个长出来那个梗啊，就是那个植物嘛，它上面那个梗和它这个菌核以及人工培养这个孢梗素，而且就是连人工培养中这个基质菌丝以及这个发酵这个培养机制呢，都是有非常丰富这个营养成分和很高的这个营养价值。你看，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它能发挥那么多的作用，那它这里边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是它这个活性物质。 嗯， 你看我要非要说出它的名字来的话，你看这些生物活性成分有什么，你像这个核苷酸以及这个核苷，还有这个环肽类，再有呢有这个多球可菌素，再有还有这个麦角甾醇以及其他这个过氧化物、有机酸、虫草酸、多糖等等。说这些大家可能就比较陌生，其实大家想一下，我们人体的系统是由器官，器官是由组织，组织又是由细胞构成，这个大家是知道这个常识。可是你要影响这些细胞这些功能，让系统发挥正常的功能，是谁在调节细胞这个功能？ 嗯， 你理解吗？ 嗯， 谁来调节细胞？就好像我们社会是由人构成， 嗯， 人分了什么这个单位，你是搞交通的，你是搞这个，就社会分工，所以有那么多这个组织，我们都在完成不同的职能，但是它都是由人来完成。但是谁再来调节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身体，对吧？它在调节。那你想，在这人体里边，这些个体细胞是最小的功能单位吗？是谁在这个调节细胞的功能？它就是这个分子。我们老说这个，你像今天生物学这细胞分子学，哎，就是说咱们来调这个细胞这个功能。 嗯， 那食用菌这里边的这些有机成分呢，它就是这个通过分子学这种机制来调节细胞这个功能。但是它是怎么来把这个调好的？今天只有经验学。经验学是什么？哎，你就这么用，就这么食用，它就能发挥那样的作用。但你今天让科学家说是哪一个怎么调的，今天我们的医学研究还没有达到这水平。 但是他还是能够研究出金蝉花它里边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对人体呢还是非常有作用的。 有，你像我刚才说的那么多生物活性成分啊， 嗯， 它综合的这个药理作用和保健功能，你看就达到这个11种。这11种是什么呢？有免疫调节的作用，有改善这个肾功能这个作用，有脂内代谢调节作用，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调节这个血脂，是吧？还有一个抗肿瘤的作用，再有呢，促进造血，提升机体这个营养状况，还有这个抗疲劳、抗应激这个作用，再有解热、镇痛、催眠这个作用。你看有些人吃了他睡眠不好，他睡眠就好了。再有呢，滋补强壮的作用，还有这个抗衰老、抗氧化这个作用。再有这个降压、降血糖这个作用，再有呢就是抗，我们就比如说这个脚气， 嗯， 哎，它有抗真菌这个作用。 是 这个，我说这些啊，都是这个有文献记载的，然后也是通过大量的这个临床观察，这不是说我在这里给大家杜撰出来的。 嗯，是，咱们现在手里有一个金蝉花应用者的食用手册，在这个手册当中呢，就有很多的典型实例啊，就说明用了以后它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没错， 是吧？其实如果大家比如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也可以来这个免费领取一下这个食用手册啊，咱们来了解金蝉花它的具体的应用情况，是吧？ 没错，你这个， 大家可以来领取。 你想咱们每一次这个节目， 嗯， 只能聊这个20多分钟，想把一个很系统的学科性的东西给大家讲，哎，根本没办法。 没事，咱们天天来， 今天讲不完的话，明天接着来。 所以我们俩的作用， 天天讲健康。 我们俩的作用就是抛砖引玉。 是的，是的。 那你想具体这个了解，那还真的应该是 天天听 很多这个学者天天听。另外，可以有很多东西去查阅。 是的。所以呢，关于这个实用手册呢，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和免费领取的话呢，别忘了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啊，是8886-4417，8886-4417。那刚才呢，您提到了这个。金蝉花在南方那边的这个朋友是比较熟悉的，也是出自于南方，但是北方的对它不是太了解。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食用菌，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能够吃的一个食品啊，它不仅是无毒，同时它里边呢含有很高的这个天然营养保健的这样的作用，是吧？刚才您提到，当然一些特专业的术语咱就别说了，大家能够了解的，比如说里边有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氨基酸啊等等，这些它都有。你想这些东西人吃了以后能没有好的作用吗？ 你看我在我们这个疾病这个病因学里边啊，我们说有物理的原因、化学的原因、生物的原因，大家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营养原因。 哎， 我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药品上去了。药品呢，你只是说在调节人体这个功能里边把我们人体丧失的东西帮我们人调一下。但是大家想，药品能代替蛋白质吗？能代替维生素？能代替矿物质？能代替糖？能代替脂肪吗？往往就是这些东西的比例的这个失调导致的我们人体这个疾病。这么多年我尤其观察到，对于我们老年人这个慢性疾病来说，千万不要忽略营养。 是的，所以咱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三分治七分养。 没错。 那么这个养里边就是包括吃的。 没错。 是吧？你吃好了，平时调节好了，再加上适当的治疗，那您的病肯定就会有好转的啊。那今天呢，咱们说到这个金蝉花，确实没有听您今天解释之前，我觉得真的挺玄乎啊，觉得金蝉花怎么吃了以后什么都能好啊？那看来它是有内在的原因的。 其实它也是另外一种这个虫草。 对， 我们大家熟悉的是冬虫夏草。 是的。 那么在南方，它那个虫草呢，其实就金蝉花。 嗯。 那后面我还会讲它是怎么发酵的，怎么蝉花叫蝉花呢？蝉其实就是大家说那个知了。咱们北方说那个知了，最后这个菌呢，把那个它的尸体里边给它这个授粉，最后有这个菌以后在里面这个发酵，最后在蝉上面呢长出这个树枝来了，长成一个树了。这个过程怎么回事？后期节目我会逐步给大家讲。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些朋友对于这个金蝉花也特别的感兴趣哈。正好呢，我们在5月17号啊，将举办一个金蝉花适用人群以及呢应用方法的一个科普大讲堂的活动啊。如果您想具体的了解金蝉花，别忘了参加这个活动。但是我们这个活动呢，由于场地有限，仅限30人参加，额满为止。还是那句话，早晨8点半之后，您赶快拨打电话啊。我们呢只有30人的名额。好，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 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说到金蝉花呢，对很多朋友的这个健康作用哈，正好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上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写了一个心得，不妨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啊。这位呢朋友叫艾秉正啊，今年已经71岁了。他呢原来有前列腺疾病，让他晚上呢是睡不好，白天的精神是萎靡，而且呢是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分叉啊。像这样的日子呢，他说真的是特别的难熬啊。也到很多的医院呢都去看过，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效果呢也并不是太好。那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咱们关于金蝉花的介绍，于是呢他就开始来试用。没想到他服用了金蝉花两个月以后，这时候呢他的小便呢就分叉先消失了。然后呢他就反复的观察，感觉他夜尿频的这个现象呢也找不到了，于是他就能够睡一个好觉了。然后呢慢慢随着他服用这个金蝉花的时间的加长呢，他原来比如说心脏也有时候不太好，然后呢也慢慢的犯病的机会也少了。然后呢他对这种情况啊，他就是坚定了他服用这个金蝉花的信心，那就一直呢服到了今天。好像他说从刚一开始到现在起作用两个多月，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坚持了有两三年的时间了。现在他说他整个呢这个心脑方面到医院去检查也是非常好，而且呢前列腺方面的疾病几乎都恢复了，没有什么原来那些症状了，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晚上睡眠呢也大大的提高了。所以他说真的特别感谢金蝉花能够给他呢身体又重新焕发了这种青春的活力哈。 我们说他是个药用这个食用菌，那首先他在传统医学里面他是一个中药。中药里面你按照那个记载的话，他归这个肾经和这个肺经。中医讲这个经略呢，它是这个进行这个气血运营和拿我们现在医学来说这个信号传导这个途径。你看它作用于肾经呢，什么是那肾经连的是谁？它连的是我们中医讲这个肾脏。肾脏大家都知道，我们它是主管水液的。那么水液就是其实就咱们说这个现代医学这个尿液，尿液，那当然肾脏它在中医里边它是一个范畴，它包括了这个，比如说它与膀胱相表里，它也包括了今天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前列腺。其实中医对这个，你像刚才说尿频、尿急、尿不出、尿分叉、尿等待，这是这个肾气这个产生尿液这个气机啊功能出现了这个障碍。那通过调节肾脏这个气化这个功能，出现你刚才说的这个调节他这个小便这个问题呢，得到了这个康复，这个一点都不稀奇。 是的，其实呢说到这位朋友哈，不是他一个，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很多，而且呢我们已经编辑成小册子了哈。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呢免费索取金蝉花的应用者实用手册啊，来了解呢具体的情况。 对，不光是这个小便的问题，你包括对慢性肾病金蝉花的研究， 对心脑方面也有很好的效果。 有，就是那个综合那个复合那个生物活性成分发挥的作用。 所以呢这个大家也可以在17号啊来参加我们金蝉花的一个说明会，仅限30人参加，大家可以报名，8点半之后啊 ,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祖国医学把人体的肾脏称为先天之本，肾脏藏有先天之精，是我们人体脏腑阴阳的根本，生命之源。肾的主要功能为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和血液代谢，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大，由于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需要长期大量的服用化学药物，伤及了肾小球的滤过膜。